冇钱买酒啊，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，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，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系咧，即系讲理想啊，有咩错咧？即系俾我感性讲一段说话，都唔会有错啊。 感性系、哎、你 来了深圳都一段日子， 嗯， 嚟仅有理由，总有理由，嗯、要走亦都无可厚非。 嗯， 哇，屌你老母呢段说话真系，即系感动令人感动流泪啊！喺我嚟讲。我咪屌你咯，點解要走啫？冇錢嚟為咩為錢？但有一個即係都曾經有機會接替上三妹做一個長期飯盒嘅女士， 嗯、 寫一句咁撚感性嘅説話，仲長啲㗎其實、嗯、啊，即係嚟啊總有理由啊，走啊緊嘅，總我嚟啊總有藉口啊，走啊總有理由呢啲。喂，即係你個點答啫？嚇、啊，順風。 一路好走， 顺风。哇，我只系答呢个顺风两个字嘅啫。咁即系啦，其实咧好简单，因为咧其实咧我知道阿零零后要离开深圳咧，咁我就已经约咗佢星期三噶啦。 嗯 ，OK。但系咁啱得咁巧，我约好星期三咧，阿碌你先至话俾我听，阿舒淇星期二生日。 嗯。 咁一来冇撞期啦，咁二来，妖冇所谓啊，我有神山虎啊嘛。 嗯。 啊，咁 做兩日都唔驚嘅。 啊，兩日我仲得㗎嘛，三日嘅話我驚神山虎過敏症啦，係嘛？我驚真係會死㗎，大佬咁樣又我真係唔好。雖然佢係神山虎係建議你一日唔好飲得超過一包啫。 嗯。 咁佢都可以叫你日日飲嘅，但我係功能性㗎嘛。 嗯。 我無謂日日飲啊，係咪先？啊，我仲有 飲嚟做乜啫？ 我仲有六味地黃丸，係咪先？即係神山虎，其實嗱，如果譬如你啲網友係。諗住日日飲嘅 keep 住嗰個保健嘅狀態啦，因為佢可以保健嘅。其實為咩啫？因為好瞓。 食馬卡好過。 因為好瞓咯，因為食馬卡啦，好瞓咯。咁坦白講，我有冇嘢代替咧？有啊，我咪食六味地黃丸咯。即係當然嗰種好瞓嘅程度係冇馬卡咁好嘅。冇飲咖啡咁，即係我同一個網友傾過偈嘅。佢話：哇，飲完神山虎咧係好好瞓，瞓醒咧好似叉足電咁樣。叉到捉一捉嘅，咁食六味地黃丸咧都有咁嘅效果，但就唔係好似叉捉嘅。你係瞓完之後咧，係你瞓完之後會再瞓嘅，瞓、 嗯、 夠六味地黃丸食完之後係瞓夠，瞓到夠，瞓、 嗯、 到夠。但係咧唔係叉捉，唔好唔似叉捉電咁啊。但係你食完馬卡啦，或者啊，或者係飲完神山虎咧，你嗰個覺咧瞓醒係叉捉電嘅，係好精神嘅。 我又冇乜分別喎呢樣嘢。 嗱 個人啦、 我都係咁講啦，真係。個人啦、啊，因為個人嘅體質問題咧，嗱，依樣我就要講啦。有啲網友咧係要日幾一日以內先至一日先至有個效用啊。啊，有啲網友就唔使半個鐘頭。咁喺半個鐘頭同一日咧，我真係我自己都俾唔到一個好好嘅時間俾你俾網友。咁、我只可以同網友講，不如你做之前一日飲一包先啦。啊、最多如果嗰日嚟料嘅，你咪撳住肉先咯。第二朝 仲更加苦苦心 啊！咁、你飲完再做嗰日再咪再飲咯。 即係老虎熬一晚仲 係咯，儲你一晚，差一晚電啊！再狠狠地咁，你即係你堅好多嘅喎、咁其實而家我都係咁樣嘅。即係我係一日我聽日又約咗女啦 咁你今日又飲啦、 啊？我夜晚會飲嘅，夜晚會飲嘅咁啊。咁啊，飲完一杯，聽日我就晏晝咁，我又飲多杯咁 啊！講啲體質問題啦，咁你話嗰個網友飲完會好瞓啲，咁嗱，我自己本人咧，我飲咖啡係唔會瞓唔著覺嘅，我飲乜都唔會瞓唔著覺嘅。但有啲人就飲咖啡瞓唔著覺嘅，咁呢隻又會唔會有問題咧？即係會唔會飲咗神山虎會瞓唔著覺咧？ 其實你認為佢真係咖啡嚟嘅咩？睇下喂， 哦咁有咖啡味 嘅，係即係佢加咗少少咖啡內咯。喂，我再講一次，即係假咖啡、偽咖啡。OK， 等於一樣嘢，你有冇聽過啲減肥茶？減肥茶咧，其實佢唔係茶葉嚟嘅，因為佢好澀，嗰種減肥茶好澀因為可能澀嘅嘢，可能令到你嗰啲腸胃咩跟住排 排水排汗啦、啊啊，排便啦、啊，因為好澀。咁就咁飲咧，哇！真係澀到撲街。咁跟住咪撈啲茶葉落去，啲人撈啲茶葉落去，去扮茶葉，扮茶，咪叫減肥茶咯。即係澀好正常啦、啊，因為茶嚟噶嘛。即係咁樣，神山苦竹都係一樣，因為佢有一隻草藥就叫東格亞尼，苦到不堪， 哦， 好撚實苦嘅，啊咁。 咁就搭啲咖啡落去， 加啲咖啡落去， 撞一撞佢，等你好飲啲。係 啊，等你覺得即係加啲糖，加啲奶，咪呃夠你咯。所以其實你話係咪咖啡係佢有咖啡嘅成分，有咖啡粉嘅成分、但係講真，佢你真係覺得佢難飲，其實因為係即係東格亞嚟啫嘛。咁、而且啦，我好坦白㗎，我唔會話好啦好啊，神山苦，佢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喺度㗎。神山苦佢就会令到你胃痛啊，胃胀啊。 哦，咁我又冇乜事喎呢样嘢，反而。 嗱，我唔知点食啊。其实基本上咧，神山苦咧系希望你咧空肚饮嘅。OK， 嗱我 都冇事啊。 嗱我唔知啦，我空肚饮咧，我胃非常之唔舒服嘅。咁我通常咧，我就系空肚饮完之后就即刻食嘢噶啦。其实某程度系唔啱嘅，系应该 等佢吸收 啊，等你尽量吸收嘅。咁样但系咧，我又真系觉得个胃胀得几紧要啊，咁样所以我都会建议网友食啲嘢啦，食块饼干啦，其实都唔应该食嘢嘅，基本上唔应该食，等佢尽量吸收嘅。但系当然啦，如果譬如啲网友唔怕胃痛嘅，唔怕胃胀嘅，咁冇问题啦，咁你咪空肚饮咯。咁我就认为。即係玩啫，都唔使令自己太勞累、太辛苦、太痛，胃脹都有少痛㗎嘛，真係胃脹你都唔少都唔舒服啦，都無謂令自己唔舒服啦。咁只係可能你飽肚飲，你嗰、那個能力冇空肚咁強嘅，唔係唔強㗎嘛、你始終都係硬㗎嘛。即係我唔係要求，我唔係話飲咗神山苦你會持久啲啊，飲神山苦你會。威猛啲啊！其實唔係，我就一嚟講，有咩神山苦得一樣嘢啫嘛，硬。你無論唔硬嘅，唔知點解，因為佢裏邊嗰只草藥就叫馬卡，有一隻佢主要成分就係馬卡。馬卡就通血管。OK， 我哋條椎就海綿體。OK， 一淤血就會衝。平時啲血去唔到，咁你唔落去海綿體，你唔幻想你唔會落海綿體噶嘛，係咪先？咁你係唔會硬嘅，飲咗神山苦你都唔會硬嘅、，OK？ 但係你幻想或者有刺激，你會硬啦，因為你個血管創張咗啊嘛，咪大量嘅血泵入你個海綿體度咯，就令你海綿體更加硬咯。其實理論上就係咁，所以我就話，如果你唔搞嘢，你飲係冇撚用嘅。你唔好諗住話你咪就話我買一盒先，買一盒，我有咁撚多，我又未點規住，整杯嚟飲下。睇下幾硬先，我話聽，整杯就唔會硬。除咗咪你開住 AV 咯， 開住到 AV 咯， 打飛機咯， 係啊，打飛機咯。但係打飛機個問題喺度啊嘛，我成日講，即係我話佢唔係依個唔會話令你好長時間啫。但神山苦係佢寫明我會延長你嘅時間嘅，我就覺得唔係好 少少嘅， 少少啦，少少啦。但係打飛機嗰個時間。喂，真係令你太撚長啊嘛！即係曾經有網友真係嗌到打唔出啊，打唔出你有幾撚實辛苦？你真無撚為啊嘛！你諗一諗幻想，你就衝血你就打唔出，你咪嘥撚咗一樣嘥咗包神山苦咯。咁我係認為希望係咁樣啦。第一次我點解有時叫你飲兩包咧？即係第一日飲一包，做咗之後再飲多包咧，係俾你知道你自己嘅時間。但如果譬如你知道咗你嘅自己嘅時間咧，咁你又唔使兩日咪飲兩包啦。你係只喺你到嗰日時候飲咪得咯。即係我唔會叫話，我飲兩包啦，飲兩包我賺多啲。唔係啊，我唔會係咁，我唔會係咁，我唔會係一個咁嘅人啊。你買唔買我都即係冇乜，即係冇乜所謂啦。我總之你唔掂，你飲咗冇效果，你係可以賣翻俾我，賣翻俾我。你係以前200蚊一盒嘅。咁我就50蚊一盒要翻你，50蚊一包要翻你。如果你係250蚊一盒啫，而家新加咗價嘅，我就50蚊要翻你。以前就40，我有40蚊要翻你，唔緊要嘅。即係我都賣咗一樣嘢出去，你冇用嘅。你盞係嘥。但係如果你賣俾翻我， 我唔会嘥噶、 嗯， 我照饮噶啫，话俾你听。咁其实所以冇所谓嘅，你只可以可能你蚀少少啦，蚀啲咩咧？蚀咗邮费啦，个信封啦，啊，或者可能系我一定系收到个邮包， 嗯， 我先至俾翻钱你啦， 嗯， 啊，咁我俾翻钱你，我当然就一定会一定冇咁快啦， 嗯， 当然你系微信俾啊，梗系快啲啦。咁我就会去入银行啊，咁， 嗯， 我就系，你知啦，有時我又冇中銀户口，咁， 嗯， 你譬如我要入翻你個中銀户口，我就會比較麻撚煩啲啦，咁可能會遲少少啦。但係講真，你真係飲買完之後，聽我講咗之後，飲兩包嘅，將兩日飲兩包嘅，試咗之後都係冇效果，你剩翻嗰三百萬買翻俾我，真係唔好意思牛哥咁樣，冇唔好意思噶，我唔好意思嘅真係， 嗯， OK 啊咁啊。咁解釋完啦，咁仲有一樣嘢嘅，嗱呢啲戰艦啊，我唔係補翻俾你哋嘅，即係關於聚得起， 嗯， 因為咧有網友有其實我有網友定期買嘅， 嗯， 有定期買嘅，但我就唔做 promo 啦，嚇，咁再加上咧啱啱嗰次舒淇生日會咧，即係聚得起真係救咗我命嘅， 嗯， 哎呀唔係救咗我命，係令我使多咗錢嘅，OK， 如果我諗撚曬咧。我就唔使俾阿小豬2000蚊日啦。 咁啊係， 係冇咁煩。 爛 係啦，飲咗最多起就唔會太醉。 第二晚都有。 係啦，第二晚有。咁啊，所以最多起就即係我覺得幾有效嘅。喺呢次我更加覺得有效嘅。 嗯。 但呢次我點食咧？我就係，因為最多起一盒咧，就四包噶嘛。 嗯。 我分有兩包酒前，兩包酒後噶嘛。 係。 咁其實咧，以前咧，我就一次過食兩包酒前。 哦。 係啦，一次過兩包打孖嚟。咁跟因為我見到係唔係因為我知今日一直劈夠緊，所以我食 double。咁， 嗯， 到瞓醒，即係飲完酒之後再拍兩粒咧，拍兩包咧，咁我其實我整日都唔頭痛嘅，係， 嗯， 一啲頭痛都冇。咁你話我最多係醉嘅，但係會唔會話唔舒服啊？我係完全冇嘅，冇胃痛啊，冇剩嘅。咁， 嗯， 我都覺得你話只依靠醉得起嚟解酒，其實唔得嘅。但係如果你係飲完之後咧，好舒服， 嗯， 啊，唔辛苦， 第二朝唔會頭痛。 係啦，咁其實醉得起都有效嘅。 早知嗰晚問你攞啦，哇！第二朝翻早 係咯，白扭扭，我同你講啊，我又喺度，你要唔要嘅？你唔要，你唔咩啫嘛？咁咁第二個問題就係因為醉得起都加咗我價嘅， 嗯， 唔定止神山府加咗我價，嗯，OK， 醉得起都加撚咗我價嘅，咁真係啦，因為佢加得都幾金啊，或者真係幾金啊，咁佢加到我金嘅話，我都。略略加少少啦，咁， 嗯， 樣其實咧就而家最多係一盒咧係賣$70嘅， 嗯， 嚇， 即係加價錢， 唔係即係加價錢$50， 嗯 ，OK， 啊，以前咧就好撚簡單啦，就你俾$100，我就俾兩盒你啊嘛， 嗯嗯， 咁而家$70咧，咁其實就 有啲尷尬啦， 有啲尷尬啦，咁所以我更加唔做廣告啦， 嗯， 你哋真係可能要除非係自己過佬數俾我啦，咁$70我就唔會找俾你哋噶啦， 嗯， 或者你試下可以咁樣啦，你買三盒。$200，咁我 $200 啦，啊，我最多係咁樣嘅啫。 微信$70都 OK 嘅， 微信$70可以，係， 啊， 啦，微信俾我$70都可以，咁， 嗯 啊，譬如你真係要喺銀行入錢，嗯，又唔想排隊喺計櫃員機過咧，咁我就唔會找俾你啦， 嗯， 啊，或者你買三盒，咁，嗯，我就$200啦，咁就算啦，咁， 嗯， 啊，買唔緊要嘅，因為其實我定期有網友都買得幾多㗎，咁， 嗯 啊，總之最低係$70。咁你哋要買就買啦，唔買如果唔緊要，因為我唔係佢冇神山虎咁主力嘅， 嗯， 但係我都覺得佢幾有效嘅，咁， 嗯， 其實某程度咪可以 朋友推介，啊， 推介下啦，因為如果呢一次舒淇呢次我冇聚得起咧，我真係慳翻2000銀又屌，其實有時你自己諗啊，即係飲咗神山虎咪貴啲咯， 嗯， 因為屌閪可能。本來點樣 keep 點屌過嘢㗎嘛，咁咪貴五嚿囉。神山虎害撚咗你㗎，我成日講我，如果你神山虎咪害撚咗我囉，喂真係害撚咗我㗎喎。喂平時唔撚屌，有神山虎喎，飲包飲包咪有元朗又去囉。喂真係咁樣喎。 豬閪都揀嚟 屌。豬閪都揀嚟屌喎，即係咁冇辦法㗎喎，因為神山虎㗎嘛。即係佢真係令你使多咗錢㗎喎。所以唉，算啦。每一樣嘢都有個好處同壞處嘅， 嗯， 唉，你咁我 哋攞嚟唱 K 啫，人哋可能就有其他用途。 我再過多兩個啲人唔一齊買嘅，屌你老廢撚事，話聲你聽。唉，我都希望你網友繼續買翻嘅嚇，因為加完價啦，啊加咗價啦，咁樣其實你消耗曬啦， 係先？咁應該差唔多啦，啊，應該回流啦，因為早輪好多好多朋友買咗， 買咗嗰啲差唔多， 啊，啲差唔多飲曬啦，啊，咁啊，為咗你同你親人，即係你連住連睇嗰個啊，親人著想，同埋玩得好玩啲，啊，咁你應該翻轉頭幫我買啦，而家開始又，啊 ，OK， 咁啊，啊唔好買咁多廣告啦，買一次買兩樣廣告。其實下個禮拜都有廣告嗰個賣㗎，不過係係唔係我嘅廣告啫 ？OK， 舒淇嘅廣告。咁啊，講翻零零後啊，即係我覺得佢有少少中意我嘅。嗱，即係點樣講咧？咁啊，好似呢一次咁啦嚇。咁啊，我啊瞓醒啦，喺神秀。啊，瞓醒啦，咁小豬都走撚咗啦。咁大概係點零兩點鐘到啦。咁我咪搭翻。地鐵啦，梗係搭地鐵啦，係咪先？因為原來要成兩嚿水車費㗎。 我搭的士，哇！嗰晚誇張啊！我生日會嗰晚我搭的士走，我飲咗酒唔揸車啊嘛，咁啊搭的士走，260啊，不過嗰個應該收貴我啊，因為我第二日搭翻的士去攞車咧，220嘅啫。 唔係過咗11點又貴啲㗎嘛？ 嗰、那個好似冇咗好耐㗎喇喎。 有一樣都有。有。一樣都有一樣都有。我 有 㗎。嗰十一點仲貴啲㗎。咁、我諗差唔多啦話。 咁可能係。 我想滴滴囉。滴滴我咁都係收你230啦。嗰次我俾你望過230啦。 230。 嗰個時有230。咁我搭地鐵啦。咁你知啦，因為我哋係湖北㗎嘛，地鐵站冇撚近啫。咁轉兩次車，即係轉兩次車喎。咁跟住去到湖北嘅維基啦。咁、有一照係攞房啦，咁樣一早訂好曬㗎啦，我而家 keep 關到都係㗎啦。咁攞咗間鏡唔係鏡房，因為鏡房啱啱嗰次攞咗一間乜撚嘢房呢，攞咗間紅磚牆啊。 紅磚牆喔、 好啦普通㗎咋。 係囉。 但你唔好以為普通嘅時候係最撚好㗎。 點解呢， 即係我試過有啲 Hello Kitty 房啦，冇撞頭啦，冚到我起樓啊，起樓啊，仲有少少血絲啊個頭。嗰啲咩森林房咧、無啦啦有棵樹喺度咧，嗰棵樹戒手啊，戒咪戒我手，戒我手臂啊，戒我手臂都損鳩埋啊！啲無啦啦多達啦，但係房下房有啲咩鏡房啊、紅磚牆房啊、咩嘢 DJ 房啊？呢啲冇突然多一嚿嘢嗰啲咧，係最撚安全㗎、最撚衰嗰啲咧，就仲有啲有一級嗰啲咧，仲撚撲街啊！你知夜晚晚熄撚曬燈啊嘛，一腳唔小心插落去扭到，我都唔知試過幾撚多次啦。最緊要咧租啲房咧，就乜柒都冇啊！但係嗰間房就紅紅綠綠黃黃，有幾塊鏡。有個浴缸，咁 即係好似以前東莞 ISO 嗰啲， 係啦，咁就夠你。 最好天花板有曬鏡。 係啦，你唔好要求屌你啦，咁哇又無啦啦整隻斑馬多鳩魚啦，啲冇撚用，真係冇撚用嘅。即係你係氹嗰個女仔啊，覺得唉、好啊，又喺呢間房好靚喎，佢想同你屌閪啊嘛，佢想玩個浴缸啫嘛，你氹佢玩呢樣嘢啫嘛，咁啊好嘅啱啊。咁其實咧，每次咧，我嗌阿零零後去咧，咁咧，零零後咧都好期望，我覺得啊，我記得好、期望間酒店係酒店房係點樣嘅。咁其實我同佢住過唔同個房噶啦。咁呢就紅磨房啦，紅磨房就好啦，好撚簡單嘅啫，有個假嘅火爐。其實我住咗幾次噶啦，紅磨房都住幾次噶啦，我同小豬住過。咁有個假火爐啦，有啲噼里骨啦啦。咁即係而家又唔同咗啊，有啲贈品咁、啊，贈送一啲咩旺旺牛奶啊，要嘢啦咩嗰啲乜嘢保金色罐嗰啲乜嘢紅牛啊，唔係紅牛嚟啊，佢唔係紅牛嚟噶， 東鵬嗰啲， 咁係啦，唔知乜撚嘢名嚟嘅，就扮撚曬紅牛嘅， 東鵬賣廣告 嗰啲，係啦，就金色嘅送呢啲俾你飲嘅，咁啊，通常我都飲嘅， 嚇你飲啊， 唔屌你咯，又便宜唔撚使鏡，係先，我係旺仔牛奶唔飲嘅啫。啊咁啊都飲嘅嘢嗰啲，我都認住好似如果神山虎溝咗呢啲咁嘅飲料咧， 勁啲喎！ 好似真係即係呢個心理作用係唔係？我唔知我心理作用好啲。 可能體力方面有幫到喎嗰啲。 嚇、即係唔好話啦，我唔係講笑喎，補抗力都得。 補抗力應該唔得。 得少，我都覺得得地嘅。補抗力唔知點解，因為可能補抗力有少少解酒嘅成分啦。 因為佢 少少嘅， 佢就解酒啦。咁因為冇咁易醉咧，咁你又得啲咯，可能係咁樣啦。所以我覺得補糖我哋都有佢個用處嘅。OK 嚇，咁啊咁啊平丁白林咁啊搞掂曬啦。我曬咗四點至五點，我就應該去到噶啦。嚇、咁跟住。咁啊，梗係 佢又約幾多點啊？今次幾多點約幾多點？ 唔係我 幾多點到啊？ 其實基本上係咁樣嘅，我就話咧，我去到酒店咧、我就每次都係咁樣噶，基本上嚇，我去到酒店我就發個信息俾你，你就過嚟啦咁樣 ，OK？ 咁佢又話好，咁跟住咧，咁啊，通常咧，今日我四點鐘發咧，啲女咧就六點啦、七點、八點啦，唔定啦，但今次唔係， 即到， 即係都唔可以即到嘅。四點鐘佢啱啱起床，咁啊計你最盡都六點鐘佢先到啦。但佢六點鐘唔到，唔使已經到啦。就係可，因為通常我很醒啊，即係去氹啲女仔咧，我就會話：不如咁啦，你嚟到酒店附近啦，咁啊俾信息我就落嚟接你。無謂一個女仔上嚟酒店咁尷尬啊咁樣。哇！呢啲呃鳩，即係氹鳩啲女啊！啲女會覺得你。哇！呢、這個男仔都幾有 gentleman 嘅喎，係、即係呢呃鳩女仔呢個好叻嘅，咁、我次次都係咁樣嘅。咁今次唔係喎，佢嚟撚咗酒店，坐撚低咗喺個 lobby 度先至咩喎？咁啊冇乜時間，咦？六點未夠，咁啊冇嘢啦。咁啊通常咧講啊，你去酒店睇下間房先啦，咁樣。其實我都唔知其實佢係。住撚過呢間房未？我零零後超過好撚多次嘅。咁跟住佢坐喺度，跟住佢話：，我唔想咁快落街先，唞唞先。 咁執掣先咯。 唞唞先，你唞得㗎喎。但係我仲要有啲嘢賴漏咗講。其實每一次咧，嗰啲女咧，一話喺落咗嚟走附近嚟咧一齊咧，我就已經飲神山苦啦。OK， 哎，早咗喎，今次真係變咗。 係啦，咁次即係其實佢因為嚟咁我飲啦，飲我跟住落去咁接翻佢，跟住食嘢啦，食完嘢睇戲啦，睇完戲跟住夜晚， 啱啱好有 四個鐘頭到，其實我嗰半鐘頭自己食四個鐘頭啊嘛，其實啱啱好就可以診嘢診啦。咁 早咗點算咧？ 早咗，咁我又冇咁快沖涼啊，沖撚咗涼噶啦嘛，你知咁樣。咁啊，佢瞓喺度。咁我未 feel 到神山苦嚟嘅，因為我嗰陣基本上 未嚟， 15分鐘都未夠，係咪？係唔撚你，打下茄輪先啦，跟住同你講話，哎呀你走啦，你什麼時候再虧啦？你記得再走喎、哇，講埋曬啲屌你老尾，生離死別啊，羅密歐與朱麗葉啊，哇，屌你啦咩？哎呀，好多謝你，好些善意。借自己於奶咩？俾咗我啊！我都下街先啦，寫先啲我。哇！吳家產生離死別啊，真係從來未試過咁樣大話話啫咧。嗱，因為我覺得屌你雞死，我而家冇撚咗女，我就有小影。冇小影，我就有小豬。冇小豬，我仲有嗰個疑似一個女版刁民牛。屌你老味先，哇！大佬，我真係唔喂，你可以你啱，你走得啱啦！屌你老味，你快撚啲走咪撚就翻嚟。因為我都覺得尷尬，因為佢次次都係主動扭我啊嘛，佢扭我，屌你老，推唔係就推好咧， 推又好似好衰， 推又你做啦，好似好衰，即係佢呢啲同你一個月一次，係咪先？咁我都講咧，講哇，吳家產即刻攬住，跟住屌你個嘴，你有冇屌威啦？隨你老母屌威啦，屌你啦，係咪咁樣？啲神山虎都未有藥力嘅，就已經擺咗落去啦。神山虎未有藥力，已經擺咗落去。咁中間係一個過程㗎嘛，平時有一個過程㗎嘛，有個 TikTok condom 嘅過程㗎嘛，黃忙撚記啦，屌你老母，你黐撚線啦，喂羅密歐與朱麗葉，屌你老母，羅密歐要戴 condom， 你我屌你老母，唔係啊，你咪同我講笑啊，羅密歐戴 condom， 屌你老母，大佬我都梁山伯與祝英台咁，屌你老母，你唔係叫梁山伯得，你等陣先，屌你老母 TikTok condom 先，跟住你先喺個墓度拜我，唔撚係啊，唔會咁撚樣啊嘛。咁已經屌你老母成個鬧啊！已經跟住咁佢已經知啦，乜已經係零啦跟住我就話：你知唔知我知唔知唔知我跟心啊？佢知，知你就屌你老母，你唔反抗，我心諗啫，咪診咯，診咯。 咁啊，第一跳啦啊，咁樣當然係掹出嚟射啦，你冇射入去咩？但係我都好撚窒，好撚窒箭，好撚窒箭，就差唔多即係個活塞狀態最撚爆嘅時候咧，我射張珠好不好？射張珠，跟住阿黎明好不好？不不不不不不不，我要要要，要要，哇係咩？嗌到咩？咁最後都掹翻出嚟，唉嚇嚇你啫，等你有啲驚驚地嘅，哇真係都咩嘢噶？都幾好 feel 啊！話真嘅咧，而且坦白講又哦好撚快，屌佢，仲撚快過0.03啊！屌你老尾，真係要訓練下啦！開始個時間咧掌握得，唉最撚衰就係真係因為知識突，時間長咗，跟住一用翻0.03又會快咗，0.03用得多咗，妖一共0.00又快咗，誒算啦咁樣嚇，咁啊跟住大概嗰頭都。做完之後都咁樣劇烈嘅運動啊，梗係唞唞啦，唞唞咁冇乜嘢㗎，唞唞啫嘛，唞唞唞咁去差唔多，我話不如去食嘢啦，咁我又帶咗佢魚君，又食雞煲，哇！我食咗好撚多支雞煲啊，係咪魚君？係啊，又係魚君，我食雞煲啦，食完雞煲咁啊睇下有冇氣體啦，冇氣體，咁點啊？ 留翻上， 翻上去，咪翻上去咯， 翻上去自己開氣 咯。屌你，自己開肚咯。嚇，咩肉蒲團第三集咯，屌你咯，第四集咯。啊，整一路向西咯，你第五集一路向西。 咁嗰度向西行出嚟嘅啫。 係咯。咁樣咁跟住冇氣睇喎。跟住佢都話唔睇喎，佢都話唔睇喎。咁平時咧話唔睇咧，佢都話不如行下街嘅。即係行佢行街意思就係真係兩個字嘅啫，東門行東門嘅啫，佢連行東門嘅時間都冇，都冇講咁講，咁啊翻上去咯，翻上去咯，咁啊翻上去啦，咁啊翻上去梗係開熱水啦，就開浴缸啦，係咪先？開浴缸咁咪喺度浸，跟住佢話：哇！我跟住成晚點啊？佢話：我俾咗你啊，我俾你，我俾你。即係講我皮尼嗰種咧，即係帶有温柔同感性。我屌你老尾，即係同埋歐爾茲麗葉咧，你明唔明啊？搞保育同攝保差咧，即係係呢啲咁嘅經典人物，你先可以配合到我當時嗰種嗰個情緒，你明唔明白 ？OK， 唔係刁民牛同小豬，屌你老尾咧，我撚窒死，即係唔係阿碌同舒淇唔撚係啲，屌你呢啲好撚低層次，你明唔明白？薛宝钗、贾宝玉、罗密欧与朱丽叶两山八与祝英台，嗰个层次你明唔明啦？经典，唉，经典，我倾倾下偈啦，咁样，咁我话你得啦，你下次有啲咩要咁，我咪喺香港买翻嚟寄俾你咯。佢讲你都唔信，我冇嘢想要，我净系想要你。哇！你假得嚟都幾撚真喎、啊，但我真得嚟又幾撚假喎、 啊。咁你話阿培得閒上去陪佢咯，得閒去鄉下探佢咯。 唔使啦，翻嚟啦， 翻嚟啦， 你黐線！屌你好，咩上個禮拜？喂，上幾日就話要我入去就話翻嚟，屌你咯。OK 啦，得，係咪啊？嗱，我好精彩。咁佢真係今日咁跟住。你知啦，時間多咗， 死別咁快翻嚟、啊， 神山虎又嚟了啊！咁大概八九點咪診咗又 執咗真係 九點定十點咁上下啦，唔撚窒知邊有時間嘅觀念啫？屌你咯，咁樣係咪先？啊，嗰啲，總之時光到嚟70年咁啦，啲經典嘢啦，唉，你冇時間觀念噶嘛，係咪先？咁你啲時空交錯噶嘛，咁啊浸一浸浴缸咁啊喺浴缸度玩一陣間，咪又診咯，都講十幾零鐘到啦，應該唔知九點零十點啦，跟住冇嘢啊，咪又喺度攬傾下偈咯。跟住佢就話：，唉，我都唔係好想走㗎啫，但係又唔係好話又冇好好唔係好搵到錢，咁又冇啲冇人照顧啦，意思梗係冇男朋友啦咁樣。啊，跟住哇！我一剎那我先想講，我找你男朋友，哇！好撚彩呢個説話只係喺個腦裏面閃過一下，我撚鳩啦！屌你咯，你快啲走啦，得唔得？喂，真係喂，嗰、那個環境你真係唔係唔到你唔撚，即係我經驗豐富啦，係咪我經驗豐富？哇，嗰種情深款款，襯咗兩 Q， 你老尾仲有啲 仔又遠心 啊！屌你老母，成套經典製作，屌你老母，羅密歐與朱麗葉，你老母咁嘅經天地一鬼神嘅場面， 因為啲女真係有少少動情都有喎、嗯。但當然咧，我太懶爛劣落，即係經驗太豐富。咁、嗯、我想講就得，睇翻我女先。唉，唔緊要啦，杯又正啦，我們仲有機會見。 嗯，有緣再見。 哦、跟住咪攬住打下騎輪啊，咁樣。咁大概十唔知幾點啊，應該係一兩點啊，跟住就落到樓下食個宵夜。 嗯， 啊食完宵夜補充咗體力。好，加第三 Q。你記住嗰陣先，大概可能兩點零三點，可能三點都未夠。 嗯， 第三 Q。乜撚嘢苦嚟嘅就抵落到爛啦！屌你老味，五兜嘢一包，我攞仲平啲添啦，你知啦嚇！屌你老母，乜撚嘢苦嚟？咁加上嗰啲咁嘅經典場面， 嗯， 哇！真係屌，哇！即係第三次你已經係，即係唔好，我唔會話自己叻啊！你出唔到啦，係咪？我呢年紀出風咁出到滴出嚟咁滯啦，逼出嚟揀逼出嚟，但係你又唔撚想屌啲話，誒不如唔撚柒屌咯。 嗯， 即系如果平时咧，你话哇咁卵就辛苦啊，屌閪啊，屌唔卵柒屌，即系平时都可以嘅，已经两 Q 啦嘛。 嗯、 第三 Q 真系好想完成嗰个使命，你明唔明白啦、 嗯？ 即系苦系所有经典咧，都系个结局都唔好啊嘛。但我就想个经典好啲啦，无谓好梁山伯咁啊，无谓咩啦咁啊，系咪先？至保差嗰啲唔想死噶嘛，系咪先？系咪先？咁我咧起码有个好啲个结局啊咁啊，咁啊都系夹硬逼都逼你出嚟。 嗯， 咁射完之后哇，瞓啊！ 嗯， 一瞓咁啊，嗰第二样嘢啦。平时咧，一样我一样咧，就将啲钱咧就放喺个床头度嘅。 嗯， 咁咧都可能啲女咧拍醒我，佢走啦，我就话床头就床头嗰度，你自己攞啦、 嗯。 我唔会亲手交俾佢嘅，因为我亲手交俾佢咧就好，即系出嚟玩你知啦、嗯，要尊即系扮尊重佢啊嘛。咁、 嗯、 我喺床头度，咁唔知瞓到几多点啊？佢都冇话走啊。 嗯， 咁跟住我咁大概。系我真系瞓醒晒啦，醒晒啦。跟住我你喺美就啊？喺美就啊？想俾多你依位。 嗯。 哇！你老母真系经典到咁捻样啊喂！咁 OK 啦，你俾多依位。我要即系讲，我唔做啦，捻做啦，捻做啦，捻做。咁我话得啦，咁不如攞食早餐啦。 嗯。 咁咪同佢去咗楼下嗰度食个早餐，好点啦。 嗯、 跟住咪幫佢折價滴滴，我俾錢嘅、 嗯， 我俾錢，咁我俾錢啦，你切難事，要你都夠，都係夠零，因為70蚊啫嘛，70幾蚊啫嘛，我俾錢 啫嘛， 幾廿蚊啫嘛，我俾錢，我俾錢，屌你老味，然之後咁啊送咗佢翻去咯，咁啊完咗呢單嘢咯，咁啊早排啦，就早幾日嘅啫，咁啊00後就俾人騷擾啊，俾一條仔騷擾。 系 喺话死话爱你爱你啊，嗯、又呢嗰啲喺个乡下， 嗯、 啊咁跟住我见到00後将佢嗰啲对话就贴咗喺朋友圈，咁、 嗯、 我睇晒啦，我话精彩、啊，跟住00後就话我一个中意嘅人噶啦，我成日将我已经代入咗嗰个人系我啦，话声你代入咗啦，啊当然咧我唔会认啦吓，啊咁跟住哇我话你小心啲喎，呢啲咁嘅人咧， 痴汉嚟 喎，啊，即系可能会做出一啲危害你安全嘅事嘅、哦嗯，即系你记唔记得我哋不信频道啊，曾经有个女仔，有个男人因为恩爱不遂淋佢冷水啊， 系、 嗯、啊，因为我知道有呢种 case 咯，我就嚟讲你小心啲、哦，吓、啊，跟住阿玲玲佢话系啊，所以我打船翻嚟深圳，哇，经典完。就算嘅咯，原來 又翻山 、啊，咁真係坦白講食唔切嘅咯，又小影，又刁民牛，又翻版刁民牛，女版刁民牛，啲小豬都算啦，屌啲3000銀，屌你老味，即算咪即係一年一次好啦，呢啲屌你老咩，或者咧，咁我仲要出去其他地方玩嘅喎、 嗯， 我點算咧？都好嘅，呢排人民幣咁嘅環境，咁啊可以真係可以。慳翻啲啊，算啦咁啊，好啦，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俾個預告嚟聽，俾大家聽下啦。舒淇問我借錢， 哦 ，OK， 咁當然啦，我通常都借咗唔使還嘅，我再冇借俾嘅，冇借俾佢。 奇怪，佢唔問我喎，點解咧？ 我你下個禮拜問呢個問題， 嗯， 嚇、啊，咪下一集問呢個問題，我答你啊 ，OK， 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。咁啊，睇下舒淇問借錢呢個故事係點樣發展落去啊 ？OK， 好， 拜拜， 拜拜。